第四课，盘古开天地。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怎么开始的？在你们国家，有没有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故事？在中国，一提到这个问题，人们就会想到盘古。 在中国古代神话里，世界最初像个大鸡蛋一样，天和地是连在一起的。有一个叫盘古的巨人，在这个大鸡蛋中睡了18000年。醒了以后，他发现周围一片黑暗，一点儿光亮也没有，就很着急地站了起来。一声巨响以后，大鸡蛋破了，长久以来的黑暗过去了，天和地分开了。轻的东西慢慢上升，就有了蓝色的天空；沉重的东西慢慢落下，变成了盘古脚下的大地。盘古高兴地站在天地之间，看着这个新世界，因为担心天和地再次连在一起，变回以前的样子，他就一直站直身体，用双手托着天空，用双脚踩着大地。他的身体每天都在长高，天和地也就离得越来越远。就这样，又过了18000年，巨人盘古已经成功地开天辟地了。现在他觉得太累了，想要永远地休息了。快死的时候，他嘴里呼出的气变成了云和风，流出的汗水变成了雨水，发出的声音变成了下雨时的雷霆。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继续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和光明。他的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夜晚的星星，手和脚变成了一座座大山，皮肤和汗毛变成了大地上的花草树木。最后，他的血液变成了江河，肌肉变成了农田，牙齿和骨头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金属和矿藏。盘古的身体变成了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各种东西，他用他自己给我们奉献了一个美丽的世界。小知识： 中国的神话故事。中国古代的人们在面对复杂未知的世界时，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等问题产生了很多疑问，于是他们想出了很多神话故事来解释自己的疑问。这些神话故事一代代地流传下来，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有名的神话故事很多，比如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夸父逐日、嫦娥奔月等。其中盘古开天地和女娲造人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神话故事。